沉默的耳，穿上美丽颜色，漂亮达100分。 时光飞逝，许久不见今天的我，你们可记得？昨日知心朋友同学再次聚首，这个机会多难得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让我来向你祝贺，愿你每天龙马精神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轻松不需要规则，愿你每个心愿都达成。 笑呵呵，一起吃喝玩乐，哼一首新年歌。新年来了，我可变成模特儿，穿上美丽颜色，漂亮达100分。 时光飞逝，许久不见今天的我，你们可记得？昨日知心朋友同学再次聚首，这个机会多难得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让我来向你祝贺，愿你每天龙马精神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轻松不需要规则，愿你每个心愿都达成。 我大宝恭祝你心想事成，秋月祝你青春美丽， Jeff 祝你财源广进， Hudson 祝你身体健康， 长久888。 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让我来向你祝贺，愿你每天龙马精神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轻松不需要规则，愿你每个心愿都达成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让我来向你祝贺，愿你每天龙马精神。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轻松不需要规则，愿你每个心愿都达成。